起的树林里有人在叹息，那宿舍里的录音机也天天放着爱你爱你，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苍茫离去。我亲爱的兄弟们，没有逛逛这冬季的校园，给我讲讲这辈子吧。白发的先生，趁现在吗？没有人，也没有风。需要一场瓢泼的雨来冲洗这旧日的不幸，鸟儿都飞到放眼下的新巢，淋湿的身影要归去哪里？昨日清醒着问何今日要赶上，让烦恼都随流进下水道，只是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感伤，那就让我随波逐流去放荡。天空很远，夕阳这那条小路是你回家的方向，那个黄昏有最温馨的晚餐和慈祥的脸庞，月亮如水在流星星下的路口，那是迫不及待寻找已久的温柔，那个有理想的青年是多么轻松和自由，对留下的脚印回头挥挥手。就的温柔， 松和自由，对留下的脚印回头。挥挥手， 引来你对我的注意，这 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书上说男人最佳秘籍，除了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我精心学习，所以我笑着对你说，有女朋友别忘了记我是犯案，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有女朋友别忘了记我是犯案，大不了喝口啤酒冲掉心酸。有女朋友别忘了记我是犯案，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

都是不小心看破了你的微信。 把你想随礼当作单身

下盛开在天边，有一群香气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烂多彩，谁让我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琴键，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小溪

You were stuck inside, I couldn't get you out. I lay beside you and pulled you close. And the two of us went up in smoke. Love isn't all that it seems. I did you wrong. I'll stay here with you until this dream is gone. I've been sleepwalking, been wandering all night, trying to take what's lost and broken, make it right. I've been sleepwalking, too close to the fire, but it's the only place that I can hold you tight. In this burning house, I see you at a party and you look the same. I could take you back, but people don't ever change.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